我们是新青年。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，穿过战争的硝烟，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。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，穿过青春岁月，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。今天该我们接棒了，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，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，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。5月4日，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《恰新时代风华正茂》，邀您共赴青春盛宴，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张，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我没有巾帼的容貌，没有显赫的身世，也没有不可一世的权利，我只是生活在世俗里的一个平凡的女子。我除了爱你，比你爱我多，没有任何条件优越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小心，似乎所有热恋中的男子都这样亲昵地称他疼爱的女子宝贝儿，不例外。你也这样不停地叫着我，忘了几时开始，我在你的亲昵声中被甜蜜裹得紧紧，直到快要窒息。想你过马路的时候，牵着我的手，微笑着，眼里似水的柔情。你说，宝贝儿，无论多辛苦，请你不要再放开我。我要你，我要牵着你的手，走下去。一直感觉自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，我要这种幸福蔓延直到我老去，也要和你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无意间一回头就爱上了你，是那般的自然，那般清晰可见，我是那般依恋你。你总说，宝贝儿，我不能在你身边，你要听话，乖乖的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我期待着，憧憬。你说，等你有了足够的时间，就会补偿我所有的委屈。我笑了，要你牵着我的手，无论多辛苦，请不要松开，不要。我喜欢被你牵着走在你的身后，像个孩子一样。每次走在车辆穿梭的道路，你都会让我走在你最里面。我说，为什么每次你都让我走靠最里面？你总是严肃地说，你傻呀，外面那么多车，走外面多不安全。在你面前，我永远像个天真的小笨蛋，嘴拙又脑子慢。时常你跟我笑一笑，我脑子就空了，就没了思考能力，总是如此。是啊， 在你面前我只有笨拙，你总说我傻，对呀，我就是傻。我只在你一个人面前犯傻，所以你说的话我总是想都不敢相信。我太想靠近你，靠近你的生活，靠近你的心。当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，做了什么，什么心情，我都会有一种被恩赐的感觉，仿佛你随口告诉我你的生活近况。我不知道自己会这么爱你，我就任由自己去爱了。这一爱就爱得理智全无，不顾尊严，完了我们没有未来。你知道什么叫意外吗？就是我从没想过会遇见你，但我遇见了。我从没想过会爱你，但我爱了。尽管知道结局，我却还在努力。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可以让我丢下一天所有的事，只为等待着与你看场电影，吃顿晚餐。可你从来都不曾察觉我有这般的在乎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不确定让我没有勇气经营我们这段不稳定的感情，有那么多的心酸，可更害怕的是你离开我。不怕我们的路艰难，只怕你会再次丢下我。其实我一直都是在给自己编织谎言，我对于你而言可有可无。今天是1月23号，我们看了霍比特人无菌之战这部电影，而在今天我穿了一件低胸的大地衫。见面时你带着一丝的生气说，下回出门前能不能先拍个照片给你再出门，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。走在拥挤的地下人行通道时，你脱了你的外套强行的给我穿上，那一刻我被你的霸道紧紧地包裹着，心底却涌上了一阵阵的疼。今天是2015年2月3号，我很早起床收拾好自己，便像往常一样到你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坐着等，等你下班一起吃晚饭。你下班后，我们并没有去吃晚饭，便是先回了家。回家后都各自窝在了沙发的一头，看着电视，便都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看着你一脸的疲倦，说着你要回家了，我没有挽留，你就像个孩子一样。走了没多久，你发来视频问我，说，你怎么就会走了呢？是啊，可你就是这样走了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可我不知道怎么留下你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你说你掉头，已经到我家楼下了。你说你饿了，问我要去吃东西吗？我便口是心非地说不去了。当你开门进来，紧紧地抱着我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好想用力推开你，可是我拒绝不了你那副无辜的笑容和眼神。所有的不开心都在你出现后全部忘记。这一天其实我心里反复地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分手呢？在你身上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安， 真的害怕，我也不敢想象不久的一天被你丢下我的模样。还记得最初的我们吗？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一年多了。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总会偶然一笑。现在想着我们在一起吃路边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？人们都说男人只有穷一次才知道那个女人爱你，女人只有丑一次才知道哪个男人爱你。可我想说，陪伴不是因为你有钱，也不是因为女人有多漂亮，而是真的合适。有人问我温暖是什么感觉，我想大概是被自己最爱的人疼爱吧。2015年2月7号，你们在一起过30岁生日，看到了你们如此幸福，这一天我彻夜未眠，怎么都睡不着。我否认的确心里好难受，那种难受到呼吸都会疼的感觉你体会不到。这条路无论我如何努力，前面都是不会痛的。趁现在的你或许还是爱我的，我该适可而止了。好了，直到最后我只能祝福你，我不想放弃，想好好的和你在一起，可这个念头都是我的自以为是。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占据我心的位置有多重要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视你如命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个决定我有多心疼。我看不到前方的路，再见了，江先生。

是在何时何地，久到我忘记了最后一次见面是你的样子，久到我真的忘记了许多东西，许多关于你的东西，而这些都是我曾经小心翼翼呵护许下承诺永不忘记的东西。我不是你的青梅，你也不是我的竹马，而你却成了我这辈子永不敢忘的人。我害怕忘记你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。或许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忘记你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，恐怖到我无法想象。天知道我有多想你，骑着车子路过公园，看见一个身影像极了记忆中的你，我突然开始掉眼泪。走在街上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我会咧着嘴追过去，可每次看到的人总也不是你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沮丧，是深不见底的失望，可是我每次都会抹着湿湿的眼睛说，万一下次是真的碰见了呢，很可笑对不对？可是我真的用这样的理由心安理得的做了那么多很蠢的事。我刻意的路过那个公园，不断的向你张望，每次只要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我便会感到莫大的满足。尽管我知道那不是你，我还是会带着微笑离去。每次在街上碰见那些你，我都会蓄谋已久一般的跟在那个人的后面，着魔一样的忘记自己的方向。可我费尽心机却只是为了证明那个人不是你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当我在对你念念不忘的时候，你又在做些什么？也许你正静静地站在你家的阳台上望着远方，手里一定叼着烟，想着许多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事。也许你正在电脑前玩着游戏聊着天，问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在跟一群人在一起疯狂地玩着什么，哪怕你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只是头一次见面，但亲昵的动作和称呼可以在瞬间拉近你们的距离。我想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却还是渐行渐远。我知道我所有的回忆都与你有关，也都与你无关。可能你早已忘记了我是谁，而我却用回忆把自己捆绑了这么久。思念真的好难熬，想忘记就更难。我曾经想过放弃，但还是心有不甘，所以就这样吧。既然忘记好难，就一直记得你吧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真的长大变得成熟，有资格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想你，不曾忘记。 Can you

说话的语气，品尝你爱吃的料理，游走你去过的城市，你微笑的神情，我也能学得八九分像。但是我很怕，怕你只是把我当作普通朋友，就算我千方百计让你知道我的名字，知道还有那么一个我，出奇的与你相似，我也只是一个路人甲的身份。可我只想在别人遇见你时，顺口提起的名字，就算谁也不知道我喜欢你也没关系，把它当作一个秘密宝库，就像你留下的联系方式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谁也抢不走。每一段路，只要还有不甘心，他就还没有走到尽头。世界上最好的感觉，就是知道还有人在想你。就当你生命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，也是我这辈子最知足的事。

曲心莫测，拥抱在热烈逃不过的纸，在意那一刻痛彻骨骼，微笑困守疯狂的拥抱，以后的以后全都要靠听说，我会习惯的微笑着哭泡，谢谢你将故事重写过，还能真假的往前走，等待时间愈合伤口，无独自由被迫的降落。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，这个这